棒棒糖旅行记。有一天，小猪的姑姑送给小猪一根棒棒糖，这是一根多么好的棒棒糖呀，像弹珠一样圆圆的。小猪舍不得吃，他跑到了小兔家，把棒棒糖送给了自己的好朋友小兔子。这是一根多么好的棒棒糖呀，像自己的蝴蝶结一样，是粉红色的。小兔子也舍不得吃，他想起了前几天生病的小松鼠，跑到小松鼠住的大树下，把棒棒糖送给了小松鼠。这是一根多么好的棒棒糖呀，还有淡淡的草莓香味呢。小松鼠也舍不得吃，它跑到了小熊家，它把棒棒糖送给了小熊。小熊也觉得这是一根非常好的棒棒糖，就像一朵美丽的小花。小熊也舍不得吃，它想起了小猪，小猪正在家看书。小熊来了，手里举着那根棒棒糖，他说，小猪，送给你一根好吃的棒棒糖。小猪看着这根棒棒糖，张大了嘴巴。啊，原来棒棒糖旅行了一圈，又回来了。